北京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昨晚睡得好吗，各位？今天是周五了，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我睡得一般。我发现自从这两天没有世界杯的比赛之后呢，整个人的生物钟有一个颠倒的过程。 哎，不适应有没有？ 对，超级不适应。 就平常都熬到晚上大概3-4点钟啊，我记得有点球的那场，英格兰直接踢到了晚上5点多。 这最关键的是那天呢，这个6点半起来以后还非常精神，但今天呢，好像完全就有点困意倦倦的感觉了。 没关系，今天晚上就有世界杯了，可以继续来一起看球了。而且今天晚上呢，我们晚睡早起世界杯的第三场，带大家一起去看球。各位有没有收到电话呢？今天早上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心口，身上了解。 下了夏天，这是来自苏打绿的《四季狂想曲之夏狂热》嗯， 是 就像现在的天气一样，夏天很热，很适合看足球。 哎，但是呢，我觉得他下了夏天这个词语呢，很明显有一种要有点玩味的意思，所以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来看一下早晨的5点钟的南郊光象台的气温是2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啊，紫外线呢非常强，但是呢午后呢体感是比较温热的，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暑防晒。另外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3天本市呢多雷阵雨的天气啊，外出呢请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并且呢及时关注临近的一些天气预报，这个天气变化幅度是非常快的哈。 对啊，昨天下午一阵狂风之后呢，那一阵暴雨让我觉得特别的可怕，不过还好啊，夏天。那这一阵的就是一阵你就过去了，大概就10分钟15分钟，完了呢你就接着出去玩，感觉到哎天气还挺舒服， 最可怕的 还挺凉爽。 对，最可怕的是你刚才说到那阵狂风暴雨，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因为我睡了过去。 然后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终于找到了原因啊。来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3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有85%。 总体来说呢，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估计这个闷热的感觉还会在午后的时候持续一阵子，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另外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微信平台的后台一打开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分享自己经验了，哎，58就开始刷不进来，这个签到怎么这么难等等等等哈。那吐槽的模式基本都集中在我为什么不能上榜这件事情上哈。 签到前十名已经火热出炉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第一名是 Walker， 第二名赵，第三名海阔天空，第四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五名是高涛，老朋友居多一些。 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逝水无痕，第七名天使，第八名雪莲，第九名是你与氧气共存亡，第十名福星。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世界杯的比赛，这也是我们世界杯嘉年华的最后一场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哎，怎么样参加活动，如何报名啊？因为今天晚上就要去看球了，所以我们这个报名其实已经截止了， 已经截止了。 对，但是大家想了解我们这次具体去玩什么呢，可以发送嘉年华三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获取一个推送啊。 对， 而这个嘉年华呢，因为浩婶本人的疏忽，所以有一个大 bug。 哎，浩婶本人呢表示虚心的接受大家的这个提问哈，包括一些质疑啊等等等等的。 你有必要一直在强调浩神本人这件事情吗？ 浩神说了呀，希望大家来给我纠错啊，大家找到错误的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鞭策一下浩神。 是，大家发送嘉年华三个字可以一起来玩这个游戏，这叫做大家来找茬哈。 今天晚上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球。一开始呢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呢，最近澳大利亚的市场调研机构有一个最新的调查说，澳大利亚人平均每个人只有3.9个，就是不到4个密友，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那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值是6.4个，一下子几乎少了将近一小半啊。 对， 所以他们就说澳大利亚人正在经历一个孤独危机。 你知道，因为其实原来有一个说法是，每个人呢只要有5个朋友，他就可以连接这个世界上很多艺人，对吧？ 对，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5个朋友嘛。结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我觉得澳大利亚现在连这个游戏都玩不了。 这个不是你有5个朋友，这个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5个人。比如说你认识我， 对， 但我认识浩婶，你不认识浩婶。那么我通过我的人际关系网，可能直接就能联系到美国总统啊。 对，但是必须你要有5个人嘛。 我不用5个人，你认识我1个人就好了，我还认识另外一个人啊。 哦，是这个样子。 对， 那我只要认识靳宇就可以认识到浩神了。 我这么厉害。当然现在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了之后呢，有17%的受访者就说，他们没有这种不受邀请就可以前去拜访的朋友，就是好到我推开你家门我就能进去。 但是呢1984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呢是7%左右哈，2005年的这个比例是12%。另外呢还表示澳大利亚人的邻里关系日趋冷淡，18%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在危急的时候向邻居求助，2005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呢是11%。其实呢另外呢他们还显示了一项呢，除了长期交往的伴侣之外呢，15%的男性朋友和18%的女性 都没有什么密友可言哈。 没有朋友啊，这真的听起来有点可怕哈， 可怜 啊。所以其实也是专家认为说，这个科技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其实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很多人忙于工作，那很少有时间去参加社区活动和邻里互动。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楚新版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你就看我们早安家族这个关系有多好吧。昨天浩神在这个推送当中出错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出错误。 是，我刚才想说这个有的时候呢话不要说得过满，刚刚出来就说浩神本尊，然后结果你自己也出问题了，是不是？ 大家发送不是发送那个嘉年华哈，嘉年华是我们上一场节目的回顾。大家可以发送世界杯三个字，对，就是这三个字，世界杯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晚上活动的一个预告。那么浩神有埋一个小彩蛋在当中啊，然后大家来找茬看看哪里有错误都可以来告诉他。 对，那么大家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呢，就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准备进行这次活动了。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最孤独哈？ 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因为刚刚跟大家分享澳大利亚的一个最新调查，大家现在好朋友都很少，自己也经常会感觉到孤独，好像经历了最大的一个孤独危机一样。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还是蛮凄凉的。我们现在就有人开始说了哈，这个 小春节、啊、 小春节说今年的话题好凄凉啊，我根本都不想回答了。 但是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支招了，像一笑说，我感觉我很少有孤独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很吵闹。但是你知道，通常在外面表现很吵闹的人回到家 自己一个人默默的一句话都不说。 听起来我感觉他灵感要迸发，一块要写出一个惊天的大作品之类的哈。 嗯，但他说难得孤独的时候，我会看会儿书，哎，就看书来排解孤独的这种感觉。 哎，太子呢说感到孤独的时候呢，一个人去看一部电影，再喝一杯酒，完事再睡一觉就好了。你这哪是孤独，你这没事干， 你把我灌醉啊。 对啊。 这天真他说孤独的时候，我会反复的听羽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自己》 啊。我以为你要听羽泉的那首《难道》，难道？ 但你知道有自虐的人就会想要听陈奕迅的《孤独患者》。 孤独患者，对， 是一直听一直听。哎，你不会越来越听孤独吗？这是 M Do 的答案。 对，《孤独患者》这种歌曲越听确实有点越孤独，而且陈奕迅还有一首歌，比如说叫《全世界失眠》， 嗯，对 之类的，我觉得听完以后应该也会睡不着觉啊。 是，这就叫做以毒攻毒式疗法，就是本来就够孤独了，再给自己营造一点凄惨的氛围，这个时候感觉就全世界都把我抛弃。 对， 不要啊。 所以呢，当你觉得全世界都把你抛弃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这条推送，认真的去找找茬，之后你会忘掉孤独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睡一觉了哈。 其实还挺简单的，看看浩石到底错在哪里。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Healthy 的一首歌曲叫做 Alone， 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孤独的时候呢，那就十一里说，我未曾孤独过，因为孤独一直陪伴着我。你看孤独的时候他就变成诗人， 这是这句话感觉也很适合发个说说啊什么之类的， 说一说，踩一踩踩一踩回踩。 还有芹菜人说戴上耳机去跑步啊或者爬山啊，因为其实你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可能也是负面情绪围绕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通过运动是可以很好排解一下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好的方式就是戴上耳机去跑步或者爬山嘛，如果在早晨7点到9点这个时段的话，就请收听一下早安音乐秀。 对， 如果在其他时段呢可以回听一下早安音乐秀，谢谢哈。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你这么多小伙伴们跟你一起玩，都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 对， 好歌可以听，还有新鲜的资讯给大家。那 Love MG 就提到了说，哎呀，经常抱着手机，寂寞的男人打刀塔这句话，你们应该听过吧？ 刀塔好像有点过时了，现在大家都团建吃鸡之类的哈。 肖爽也提到说，孤独的话就听歌，但是也看你听什么样的歌。就比如说，你就听像刚刚我们提到说陈奕迅《孤独患者》啊，《全世界失眠》啊，这种伤心的情歌，可能会越听越孤独。 我忽然想到，五月天有首歌叫《孤独的人》。别听慢歌是吗？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对 对, 对,、 啊、 对，还有包括像刚刚有送给大家的这个张楚新编版本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被狠狠的戳了一刀。 对，笑呵呵呢也说，一个人支个锅子涮肉撸串啤酒。这也太孤独了吧。 这有，因为网上之前有流传过说测试一下你的孤独等级，比如说第十级大概就是类似于一个人去超市啊，就一个人吃饭啊，很可怕的。还有一个 这种都受不了的话别活了 啊，有真的有人从来不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包括像一个人吃火锅，这个很可怕的。你有一个人去吃过火锅吗？ 没有。 但是像某底捞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旁边摆个熊，让你显得好像更孤独一样，有没有？ 我觉得孤独患者可以在这儿取个景啊。 但是还有更可怕的，比如说我看到第十集我是真的没尝试过，但我觉得前9集我都有。一个人做手术。 啊，这个 这是有点惨，对吧？ 对，但第二集是什么？ 我大概忘了，我待会给大家查一查哈。 好好好。 像笑呵呵提到这个一个人支个锅子啊，这个涮肉撸串啤酒，你再开个世界杯，这就显得更孤独了。 那这一点 还得一个人看。 哎，我忽然觉得，哎，有世界杯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孤独的 情况。但你不觉得世界杯应该是一群人看的活动吗？如果自己一个人，完了你还把烤串、啤酒、毛豆、花生摆得那么齐备，就更显得你没有朋友。 你说完了以后，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有种彻骨的孤独，因为这个世界杯除了两次活动，我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 都是自己看 啊，大半夜的。 对啊。 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其实刚刚的这一段我们的资讯当中啊，说到澳大利亚人经历孤独危机当中，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说除了长期交往的伴侣，差不多有15%的男性和8%的女性是没有好朋友的。 是， 所以呢，其实在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夫妻两个人就成为了彼此当中最好的一个密友。那么芒果 TV 呢，也是根据夫妻关系的这样一个重点的话题，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旅行真人秀，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我忽然对我的搭档特别佩服，在3句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后面要 Q 什么。当然呢，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全新的旅行真人秀呢，《妻子的浪漫旅行》是由这个金牌导演吴孟之告别《花木儿与少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将与《爸爸去哪儿6》组成了暑期的夫妻档的一个银幕组合哈。 感觉暑期档就会被不停的喂狗粮， 是啊， 就是有妻子的浪漫旅行，然后夫妻两个人就逛得很开心。然后呢，还有《爸爸去哪儿》带着自己的萌娃，哇，感受到家庭幸福的这种感觉啊！ 看完以后感觉自己更孤独了，赶快，然后自己支个锅子支起来。撸串啤酒， 继续看世界杯是吗？ 对啊。 那刚刚产后复出不久的谢娜也已经确认加盟了，她跟老公张杰将共同出镜来共享两个人真实的夫妻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 那么想，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有一天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去摸索，平淡日子里找答案。或许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一样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勉强追寻飞到才是唯一的真相。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3度，紫外线很强，午后体感较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受高空槽影响，未来3天本是多雷雨天气，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双清路到城府路以及城府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虽然在这一次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当中，日本队已经在1/8决赛当中被淘汰了，但是他们在赛场内外的一些精彩表现都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日本队也是这一次参加俄罗斯世界杯的所有球队当中体重最轻的一支。到底吃了些什么让他们既可以保持曼妙的身材，同时又有非常运动的活力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早餐吃些什么。日本早餐的特点就是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豆腐或者鱼。虽然不是一些很华丽、种类繁多的早餐，但是简单清淡，让人十分舒心。很多的日本人都会选择在家里吃早饭，比如说像米饭、味噌汤、煎鱼、海苔，再配一些少量的腌菜，就是非常经典的日式早餐的搭配了。就像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一首音乐早餐的歌曲，来自程璧的冲绳民谣，可以在轻快的旋律当中感受到日本的风情。 分，音乐早餐。 一份非常清新的音乐早餐，但是可能大家行驶在路上会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一份凉凉的音乐早餐。 醒来醒来，这是来自程璧的一首冲绳民谣啊，正好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这种非常的低热量但是又高营养的日本早餐，其实就像这首歌给我们的这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感觉。 对，当然呢，我觉得刚才说到的日本的这种早餐嘛，那这次世界杯当中呢，已经为日本立下奇功的前贵士是最轻的一位哈，他的体重呢还不到120斤，然后这个时候呢，但是整个日本队这次呢回国去打到了，就是差点打入八强这样一个成绩。回国现在呢是获得了超过3000名球迷的集体接机啊！ 哇，去现场的机场对吗？ 对， 所以他们是有举大空翼的这个条幅， 那蒙着真的看不见了。 现场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啊！而且这次日本队真的是狂挖好感，除了赛场上，那在赛场之下呢，包括像他们用完这个更衣室啊，还球队休息室之后，也都是自己打扫的干干净净，然后才离开，也是获得了世界各国媒体的一致赞许。 关键是他们最后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俄罗斯文写着谢谢。 俄罗斯文哦，专门学习了一下是吗？ 对 啊。不过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再配上我们今天跟大家想聊的话题，突然觉得今天有点凄凉， 有点伤感。 哎，大周五的这是要干嘛呀？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啊。 对， 那在孤独的时候啊，再看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些歌单，可以提前先透露一下哈。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孤独，一个人，还有包括独唱情歌， 对，包括呢英文歌啊，你好不容易说 alone， 不看中文了，看看英文 alone， 你知道吧？啊，所以就这份歌单太可怕了。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份歌单有什么的话，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请回复歌单两个字就 OK 了哈。 是，一般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会有更新啊，中午12点之后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当天的歌单了。那今天小春节刚刚已经把我忘记的这个孤独等级表给我贴了上来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第一集就是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集是一个人去吃饭，第三集一个人去咖啡厅，这你都经历过吧？ 对， 一个人去看电影看过吗？ 一个人去看过， 对，第四集， 对。但是哎，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啊，就是前四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孤独，尤其去看电影这件事儿。 那你知道有人连一个人逛超市都不会有的？ 对，逛超市我觉得这都不会逛的话，我觉得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吧。这个 我们来看第五集，一个人去吃火锅， 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 那刚刚有朋友说肖爽啊，他说到火锅我经常一个人吃，我还一个人吃鸳鸯锅。 这是两种口味啊。 我也是。 还有一个人去 KTV， 这个我有去过。 我也去过。 你是为什么 练歌？ 对对对，咱们俩是一样。哎，是不是要参加什么歌手大赛之类的，然后也找不着其他地方啊？ 还有一个人去看海，这是第七集。 对， 你有去过吗？ 这个看过，对， 然后 这个是因为自己去外地旅游，然后你跑到海边，你当然要看两眼啊。 还有第八集，一个人去游乐园， 这个千万不能去， 这个有点尴尬。 对、啊、 但是我有一个人去，但是在游乐园里当场认识了一个朋友。 哦，然后你们俩 结伴玩， 我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我还以为你们俩后来就发展出一段姻缘。 到哪里都想发展出一段姻缘。 对啊，这是感觉偶像剧的桥段。第九集我觉得这就很可怕了，一个人搬家。 我搬过两次。 你真的搬过一个人？ 对，一个人搬呢。 哎，那你为什么不会找一个人来帮你搬？ 挺麻烦的呀，因为朋友也要上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还要让人家来帮你搬家。 不是，我发现了，你比澳大利亚人还孤独，别人还能找到3.9个，你连一个都找不到。 我不是找不到，我是心疼我的好朋友，好吗？ 是啊。 那第十集就是我刚刚提到了，一个人去做手术啊， 是， 这是我目前还没有突破的，我也不希望在这方面有什么突破。 可以了，能打到9级，你已经基本是老怪级别了哈，不需要再往后突破了。 还有看大家的答案哈，孤独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 ？Rio 说一个人看世界杯，看着看着睡着了，哎呦，这就是我最孤独的时刻了。 是吗？但是我跟你说，我有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一下睡着了，然后起来以后发现两队踢完了，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最郁闷？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俩2队0-0，我特别开心的睡了过去。 那正好错过了所有的进球，因为没有进球。 对，但是我觉得一梦四年这个答案，我非要跟你来理论理论，什么叫做看到郭鹏就感到了孤独？ 你刚刚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孤独懒汉的形象啊！ 懒汉的形，没丑吧？ 看世界杯，窝在床上。哎， 这多精致的生活体验，就是自己还要给自己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好啦，郭鹏就是一个精致的猪猪 boy。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如果呢在世界杯之后你还想一个人去做点事情的话，这件事情是我会去做的，就是一个人去看一下中国新说唱这档综艺节目哈。 这档节目呢之前我给大家预告过，下周六就将上线了，主打的就是我年轻我说唱。我年轻可是我不会啊，怎么 吧。 这我年轻我说唱感觉非得会啊，但是计划呢要把年轻人感兴趣的事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说唱来结合起来，这个点还是挺好的哈。近日呢，他们曝光了入围选手的名单，其中的不少老面孔或者是熟面孔，比如说呢，这个偶像练习生热门选手徐胜恩、中国新歌声的人气学员万妮达等等哈。啊，节目组呢除邀请了职业的说唱歌手之外，还有一些素人，比如说清华学霸、专职律师、全职妈妈，包括呢北美赛区的三个选手，其中两位都是厨师和设计师来的啊， 可以期待一下了。不过我更期待的哈，就是万妮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万妮达的这一首 Colorful World。 有着香气的晚上，又忘了给自己准备晚饭，电话里和朋友打个嘴仗，因为常见面感情不咸不淡，约个时间还是在老地方，最近比较忙没有空闲会餐，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平易后的心情拿来搭配便装。让他们去山涌，懒得像麦粒种，越敷衍越激动，怎么能把难过消极的想法，你走到了哪就带着他们到了哪，犹如黄金般闪烁的快乐，全新的结局使得他们就在这，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经过，而我在讲所谓过程的困惑，也都只不过是三秒之前的落寞，来把酒杯都举起，连我 drinking 的 drink 再来多加一点烟雾和节奏，多巴胺的成分再多都不够，灯光也很重要， DJ 控制心跳，直到你料到音乐就是解药。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无杂，不糟糟操不现行，那请到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村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给到他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哪怕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浩婶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VIP dog。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

哎呀，这说的真的有一种这种孤独的感觉呢。 对，但是呢，每次呢，你说到了鸿雁的时候，其实我跟静宇想到的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想到孤独，想到的是 KTV 练歌这件事。 哎，是，刚刚有跟大家提一提啊，说这个孤独的十个等级。那 Chris 王跟我们说，哎呀，除了第八个，我全部都经历过，应该就一个人去游乐场的那个啊。他说孤独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刷电影，特别是特别小众的文艺片。 对， 哎，刚刚有朋友真的提到了特别棒啊，是 Lotus Blue， 他说一个人去看电影哈、啊，我会买两张票，然后买一盆爆米花，我另外一个座只放爆米花。 哎呦，哎呦，你这个跟那个放只小熊在旁边也差不多啊。 吃火锅的时候啊， 是是， 就是孤独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像 Murphy 的答案就非常简单了，孤独的时候会选择睡觉。 嗯，睡觉这件事情，然后就过去了，是吧？我觉得不错。安妮优塔原校你呢说，说实话，听广播还真的能够很好的排解孤独，因为跟听歌不同的是呢，主播说话呀，互动呀，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你不是一个人，有人陪你来说话，陪你来聊天。但如果主播是比较逗的话呢，比如说像他们呢，就可能不只是去排解孤独，而且还很非常快乐啊。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他好像在说咱俩？但是我不、啊、并不想被定位成比较逗的主播。 你就是， 我是知性女主播，谢谢。 就是 你 我不管，我就是知性女主播。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你的特点就是很逗的女主播吗？ 你逗，我知性，就这样定了啊。 好，你接 不允许有任何的反驳。 好好好 ，OK OK OK。 Alan 说，老婆去参加他们的社团活动，我自己在家里看《海贼王》的时候，嗯，真孤独啊。 这并不孤独，这多爽啊！老婆在家的时候，她肯定不让你看《海贼王》，好吗？终于瞅到机会能看《海贼王》了。我的思路是不是很孤独？哎、我总能把这个孤独的事儿转化成让自己很开心的事儿。 郭鹏。祝孤生啊！ 你知道，因为刚才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那可以好好的看看情节了， 就还可以看恐怖片，因为好多像女朋友啊、老婆啊，她并不接受恐怖片的这种形式、啊。 像你这样的，比如说连这个叫什么《侏罗纪世界二》都不接受的人，你说怎么跟你一起看电影、 哎？太吓人了，这个真的是。但是刚刚也有一位朋友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他说剃了头，他说因为是北漂嘛，所以孤独的时候一般给妈妈打个电话，聊一下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听妈妈说说，哎，左邻右里啊，包括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啊，最近又干嘛了，或者呢自己做点好吃的大吃特吃，就不感觉到孤独了。他还补了一句，他说自从结婚以后就更不感觉到孤独了。 最重要的是这一句哈，结婚以后就不感觉到孤独了。所以静云要不要考虑一下，你都达到九级的人。 我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什么来着？一梦四年刚也说，他看到静瑜就非常的幸福，就不用结婚也非常幸福。 对，他有一个上联，看到郭鹏就感觉非常孤独；下联看到静瑜就感到非常幸福，横批孤独和幸福。 嗯，很感谢你啊。 横批挺烂的。 对，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帘子我可以保存一下。大家在孤独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刚刚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啊，结了婚之后有了伴侣以后就没有。没有感觉到那么孤独了。那最近呢，那英也是发了一首新歌，叫做《两个人一个人》，听这名孤不孤独？ 哎呦，还挺孤独的，就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了。如果变成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再来一个小手拉大手之类的， 但是这就不太契合人家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的氛围了。这是那英给电影《如影随心》为之前献唱了这个宣传曲，叫做《岁月》之后，这是献唱的第二波主题曲，叫做《两个人一个人》。 哎，这个影片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如此吸引这个那英，让人非常好奇哈。但是 MV 当中呢，曝光了很多的影片的全新的镜头，也伴以那英非常深情而醇厚的歌声，让有过感情经历的听者不由自主的就陷入其中。比如说歌词当中提到了两个人很精彩，一个人很自在，所以呢，这个还是为一个人写的歌曲、啊。 哎，这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老婆出去了之后，你可以自己在家大看特看《海贼王》。 嗯， 一个人很自在哈， 有道理， 特别自在哈，郭鹏。 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还是不把这种祝孤生的情节注入给各位了。孤独的时候呢，自己去听听歌、看看电影，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无论你是处在感情当中的哪个阶段，不管是作为单身的一个人，还是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都可以希望你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情感的共鸣。那么《如影随心》也会在七夕档上映，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那英《两个人一个人》。 没有期待，没想要什么很自在，沿路的花瓣也不是为我赞叹而盛开，不用等待时间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关注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普黄余路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连续几天啊，没有世界杯的生活，各位的生物钟呢，应该也是没有调过来。 对， 该几点睡还是几点睡。 哎，而且呢，这两天呢，还有了一点点看不到世界杯就开始丧迷打眼的这样一种症状。 丧迷打眼这个词也用的真的是 非常精准啊。 今天晚上哈、啊，这个精彩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早安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晚睡早起世界杯嘉年华活动的第三场也是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球。想要了解我们活动的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发送世界杯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了解一下。 对，当然呢，我们这个第三场呢会邀请了若干的 VIP 听众啊，今天晚上的8:30就在丽都附近的将台酒吧啊，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享受一下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的欢乐。现场呢还有一些乐队的现场 live 呀，以及足球热舞呀，还有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啊，原来的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现任中国明星足球俱乐部 CEO 高峰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精彩的夜晚啊！ 是，这就是我们重量级的嘉宾了。今天晚上刚刚啊，有收到了我们的通知的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就在丽都见了。 嗯， 马淼也说，哎呀，今天你们聊孤独这个话题，感觉有点不太适合我。 嗯， 你们能理解两个孩子的宝妈，如果有点自己的时间，真的弥足珍贵啊！特别想孤独一下。 对，刚才有人说了，我能不能稍微孤独一下？现在就 是 太不孤独了。 对，他说自己昨天被我们通知了，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球赛的活动啊， 嗯， 可以带上自己5岁的宝宝一起来开心一下。我们帮你看宝宝，你在门口孤独一下。 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过来玩吧，这个非常安全啊，非常的妥帖和适合啊。而且呢，世界杯这么小就开始培养他对足球的热情，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哈。 今天晚上我们带大家看的这场比赛，就是来自乌拉圭和法国的这一场1/4的决赛了啊。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来了解一下今天晚上的赛情前瞻。 荣威 RX8 世界杯精神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世界杯呢，今天晚上就将打响1/4的决赛了啊。乌拉圭和法国呢将对阵，这场对阵的是一场冠军之战，堪比决赛。相比乌拉圭来说呢，夺冠的热门法国队呢有攻强守弱的迹象，而高卢雄鸡高奏凯歌需要他们的主帅德尚做出很多针对性的调整了哈。 那刚刚有说到啊，这是一场冠军之战，堪比决赛，因为说阵容名单就相当于好像是冠军在最后对决一样。 嗯， 其实从双方阵容来看，两队都不乏一些顶尖的球员，你像乌拉圭大家熟悉的苏亚雷斯、卡瓦尼、戈丁啊，那法国就有博格巴、格列兹曼啊、姆巴佩等等的，各个拎出来都是哇哦， 都 是哇的感觉。 当 然呢，上一场比赛呢，卡瓦尼的中途因伤退场，现在呢还不知道他能不能继续参加这场比赛。但是从今天的训练情况来看呢，就是卡瓦尼其实表现的还不错的。关键是赛场旁边还有一群小迷妹，哇，好帅，卡瓦尼好帅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会影响他的心情，亦或给他增加一些动力啊？这也不得而知了。 嗯，像之前乌拉圭有7粒进球啊，当中3粒都是卡瓦尼踢入的，所以就看看实力到底有多厉害了。 嗯， 那之前呢，乌拉圭多人曾出战过南非世界杯，所以大赛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这是他们71岁的老帅哈。 嗯， 那这也是他们面对法国队的优势所在。 对，当然根据两队目前的4场比赛的进球和丢球数据来看呢，法国队是进7球丢4球，而乌拉圭呢同样是收获了7粒进球，但是仅仅丢了1球啊，所以呢这个双方都有利毛，届时呢就看谁的盾牌更加具有成色了。但在这方面呢，乌拉圭还有优势，因为戈丁和西梅尼斯呢是马竞的队友，默契方面呢是更胜一筹，所以这场矛与盾之间的精彩竞争也不容错过。你知道赛前很多人的这个迷弟这个格里兹曼呢自己说，我自己是半个乌拉圭人，因为他自己是马竞队的这个头牌嘛，队内呢有很多的乌拉圭人呢，我觉得他也算是赛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对方有点下迷魂药或者套近乎。但这个时候呢，苏亚雷斯说，哎，这个他的话我不听，他怎么说也他还是一个法国人。关键是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这个只有300万人口的小国大家的一种奋斗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奋斗上来的哈。 嗯，大家对于足球都有特殊的热情。那么今天也来跟大家玩一下吧，因为早上有很多的朋友来说没有参加到我们这次嘉年华活动当中，报名报晚啦，没有被选上啊。那么继续来跟大家玩一个猜球的小游戏吧。 嗯，各位可以有机会能够 pick 到今天下午的白给100块的啊。 是的，大家可以来发送我们今天的答案哈。 嗯， 今天答案我们要恶搞一下耗神了。那刚刚呢发送世界杯三个字收到我们推送的朋友有发现啊，当中有一处小错误。 嗯， 那么今天到底跟法国对阵的是哪一支球队，耗神把它写成了什么？ 对，我们今天问的问题不是真的要和法国对战的这支球队，而是耗神把它写成了什么呢？把这个国家队的名字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对，那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到下午的娱乐最王牌当中参与娱乐最王牌的白给100块的3.0版本的对战。嗯， 点球大战啊。 是，那前两天我们的队员还都挺给力的，基本上都是抱着奖金回来了啊。今天就看看谁能表现得更好一些了。 感觉参与早安音乐秀的话呢，这个收获会非常大啊，或者是这个中奖率会非常高的感觉。 再一个使命感也足足的，你看之前的人表现得都那么好啊，也有压力一些了。 对，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98年世界杯，也就是那一届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哈。 哎，太熟悉了。 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好玩。 对，它的名字呢用英文说的话是 Do you mind if I play， 如果中文的话，我踢球你在意吗？ 当然不在意啊，只要你进球就好了。 C'est beau de voir tout ce monde qui joue. Allez, allez. À toi de faire rêver. À ton tour de jouer. À ton tour de marquer. À ton tour de gagner. L'émotion et la passion au service du ballon.C'est la cour de Ricard, c'est un rêve pour moi. C'est beau de voir le monde qui joue. Allez, allez. À toi de faire rêver. À ton tour de jouer. À ton tour de marquer. À ton tour de gagner. En un coup de mainMonde de mer, il t'appartient de faire un monde bien. C'est beau de voir un monde qui 这是来自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如果我踢球的话，你介意吗？但对于郭鹏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踢球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你如果能在草地上挪一挪就更好了。就像你拍抖音小视频一样。 我跟你说啊，你是对我一种特别大的不尊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跟我说的时候，哎，郭鹏这个礼拜过来踢球呗。我说怎么呢？他说过来当门将。不是，我不是觉得对我不尊重，我觉得对门将就不移动吗？什么意思啊？ 门将也需要跑的，门将多厉害。你 对啊，门将也要移动的啊。 你移动看给你厉害的。这次世界杯当中啊，门将的作用真的是绝对的凸显，因为没想到点球大战来的那么多， 关键没想到被扑出那么多。 哎，是。那刚刚呢有问大家一个挺好玩的题啊，跟这届世界杯其实关系也算有一点吧， 也算有一点。 大家发送世界杯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会收到我们今天晚上世界杯嘉年华第三场活动的一个推送。 哎， 那我们的微信小编浩神呢调皮了一下啊，写错了一个字啊，那今天来问问大家说跟法国对战的到底他写错成了什么。 是， 我们来 PK 一位听众，皮皮会发光，手机尾号是0736，他说乌拉圭写成巴拉圭了呀，今天别给鸡腿了，罚站吧。 偷偷告诉你一个小消息，他平常也不给鸡腿啊。 你这样说完浩神以后再不给你做推送， 但是平常给他吃炒饭 啊，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那皮皮要注意啊，今天晚上的18点钟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手机畅通，老白和艾科会给你打电话的，到时候接进去了之后就可以参与他们的白给100块3.0版本。 对，而且我和静宇也会给你打 call 啊，希望你能够继续发挥出早音乐秀的精神，去真的把他们的这个白给100块白拿回来啊。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摇摆， 一起摇摆，一起摇摆。 也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到我刚才那两声嚎叫没有、啊、 我没看好啊。来自汪峰的一起摇摆啊。为什么要放一首汪峰老师的歌呢？除了这首歌曲非常的带劲啊、 嗯、 非常适合早上的氛围，也有世界杯期间一起鼓动气氛的节奏。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是、嗯、汪峰老师是被音乐事业耽误了的业余球星、 啊、是吗？ 因为他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在中学的时候曾经是校队的绝对主力，还曾经率队拿下过全市冠军，并且荣获了MVP， 还曾经为北京国安写过对歌。 对，为北京国安写过对歌这件事儿呢，就算是他现在的老本行了，对吧、嗯、但是呢在中学时候能够率队拿下全市冠军并且荣获 MVP， 这么看来汪峰老师为什么这么激情，每次有这么澎湃，或者一起爱跟大家一起摇摆呢？我估计跟他那段辉煌或者峥嵘的足球岁月也脱不了什么联系哈。 所以提到汪峰老师啊，也想跟大家再继续盘点一下被别的事业耽误了的一些业余球星。那比如提到这个，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想到的是鹿晗了、 嗯、 因为在明星当中球技得到最多赞许的就是鹿晗。你像他现在这么忙，那么多通告，在世界杯期间还专门播出时间来要去说球， 嗯， 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是，而且他说呢，小的时候曾经为踢球走四五个小时路去踢去球场，而且他自己也说过，如果不做艺人的话，去想尝试做职业运动员啊。 嗯，那他也是在众多综艺节目当中都有秀过自己的球技啊。 嗯， 那除了鹿晗还有汪峰可能大家都知道之外啊，那导演当中最会踢球的可能是韩寒。 是，韩寒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看过三重门的话， 嗯， 他里面其实有写到，因为他自己呢经常在上海松江的一个地方对着墙踢，那段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他有段时间就是看着墙就要踢一脚，看墙就要踢一脚，有一天一脚踢到了一个狗窝里，然后球 被狗 撑住 了， 对啊，很有意思啊那段。 喜欢踢球的都有一些糗事儿啊，来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另外一位大家很喜欢的 Eason 陈奕迅，也是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足球。 嗯， 小的时候因为个子高，那就在球队当守门员。 对， 看到没有，人家当守门员是因为 个子 高，不是因为脚不用挪。 大家也毕竟看过那段炸裂的小视频，基本我是贴着地毯走的哈。 嗯嗯嗯。 所以呢，这个伊森呢，长大以后呢，就是中等身材。所以我刚才也在想，伊森小的时候个子高嘛，他现在也就还好哈。他的足球角色呢，现在变成了边路和后腰，还出现在6月14号的世界杯开幕式的看台当中。 对，当时因为是俄罗斯跟沙特的那场比赛，很多人都截到了说，哦，伊森也去现场了。自己本人也都表示，哎，挺懵的，自己去看个球还被大家发现了。 对，关键是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比较不悦的事情出现哈，所以呢那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送伊森上了一次热搜的感觉哈。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还是非常喜欢足球的，在演艺圈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每年呢，包括很多香港明星他们都有组织足球比赛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像谭咏麟啊、曾志伟这些人已经快50-60的这个岁数，但是经常还是在体育运动场上会挥洒自己的汗水，看得出对足球是真的热爱啊。 嗯，感受到了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这时候就要为足球这项运动说一声谢谢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 谢 谢呢。 躺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而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掉声唱着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来自 BB 周笔畅的一首新歌《无人岛》，加入了很多新鲜的元素哈，包括 BB 专门改变了唱腔来送上这一首全新的歌曲。这是在8:37正在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幸亏这首歌曲呢，虽然描述的是孤独的主题，但是听起来好像并不太孤独， 还 挺欢快的。 还好还好啊，不然今天早上这个孤独哈，大家该怎么戳中啊？ 只看歌名的话，你今天真是发了一大篇让大家超级孤独的这个大歌名的这种名单了哈。 也契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嘛，因为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一梦四年跟我们说，我们每天没听完早安音乐秀就到单位，太孤独了。 那只能叫太遗憾了。 可以回听啊。 是啊，可以先下载一下听听 FM， 然后来找到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啊。另外呢，小小涛同学说，结婚之后呢，确实不会再有孤独的感觉了。当你有了两个娃之后，你就开始怀念孤独，家里一个大宝两个小宝，哇，我的天哪，让我一个人孤独一下，那真的是很多人。 今天真的是我们的答案成长计划哈，单身的朋友都在讲说怎么样喝点小酒啊，出去聚个会啊，看看球赛啊，睡一觉啊，让自己摆脱孤独的氛围。 而有娃的朋友呢，就是说 让我孤独， 你们赶快，对啊，赶快享受 孤独 吧。 杨桑说，孤独的时候会听咱们974晚上10点啊，韩立的男左女右。哎，为什么不听你们俩呢？因为你们俩早晨比较有激情，所以这个时候想孤独，摆脱孤独的话，其实可以听听早安音乐秀。 是， 因为我们俩这么闹腾，你应该也孤独不起来了吧？ 对，而且我觉得静瑜呢是这样的人，静瑜呢有的时候比较有激情，有的时候呢又比较慵懒，他成比较两极分化的状态。 我不开心，我不孤独，我朋友比较多，有朋友不孤独，这是种右的答案。但你现在会发现一种状况，虽然说大家都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随着人生步入新阶段的时候，你越来越不好意思去打扰你那些朋友。 哦，你的人生都步入新阶段了。 朋友们的人生步入新阶段以后，你还怎么去打扰人家？ 那你有新阶段这事儿，我应该知道。 就比如说你问一下，说一起出去旅行吧，说啊，我跟我男朋友约好了要干嘛干嘛，你可能问一次问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你就说，哎呀，算了吧，别自讨没趣。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聊天的话题也会不一样，原来呢都会聊点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吃了什么好东西之类的，之后呢就可能都是育儿经之类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我觉得阿乐的这个答案会相对来说真的能够体会出我们平常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因为阿乐原来跑过船。 是船员啊。 对， 他说最孤独的时候在船上，排解的办法就是晚上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星星，找星座，等流星。听起来觉得挺浪漫的，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次航程3.5个月一直在船上没有下过地，身边就是这20几个同事，去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天南地北海聊啊，回来的时候就聊完了， 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那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没有带上郭鹏。你们带上郭鹏，别说3.5月，带3年都能跟你们聊下去。 反正那天我那个梗呢，反正是被你玩坏了，而且把你笑了半天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确实，他说的，你想3.5月，你刚过去的有点新鲜事儿，回来真的是每个人估计身上有几个痣都数得非常清楚了，对不对啊？ 所以呢，大家可能真的就是极度孤独的感觉体会到了以后，就会觉得说，哎呀，还是不要羡慕孤独了，有人陪伴真的很好。 对， 特别是一大家子在暑期的时候一起出去玩一玩，真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哎， 那进入暑假呢，去清华北大参观的学生家长又开始扎堆了。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啊，像清华已经开放了这个校园预约参观系统了，那北大也宣布7月7号也将开通实行校园参观的预约系统。 对，预约系统呢实行实名制度预约以及实名验证准入这样的一种机制啊。北大呢每天都会开放预约的名额共3000人，公众呢可以提前7天进入到预约界面，在标有红色的星号区域去填写真实完整的信息来进行预约。而暑假呢每个人只有一次预约机会，哇，太厉害了啊。 你预约成功之后需要更改行程，比如临时有事去不了了，必须得先取消预约再重新申请。那清华呢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类似的预约系统，所以你看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去我们中国的最高等的两个学府去参观一下，其实是很多爸爸妈妈心头的一个梦想。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考这两个大学这么难了吗？来看一下都很难啊。 看着参加他们这个预约哈，还有预约参观系统啊，真的让我感觉由衷的孤独啊。没有人懂我的孤独啊， 连进都进不去，是不是有种孤独感啊？ 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也是我准备的一首非常孤独的歌曲，来自赵雷，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孤独》。 十月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I'm double tapping, I'm focusing now. I'm focusing now. I see love. I see love. 一首新歌来自 Jonas Blue 和 John Jonas， I see love， 我看见了爱。 是，所以呢，孤独的时候看到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天空也会变了颜色。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感到孤独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郭鹏。 为什么 WXL 他说我用我妈妈手机发的，我是个小孩子，我孤独的时候我会吃东西，嗯，但是我会越吃越胖。 我跟你说，那个你应该就是给自己这个想吃东西找点理由吧，因为我小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吃那个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高乐高那个粉， 高乐高，我知道， 啊、 我 知道， 知道巧克力粉啊。 对，然后呢，我妈妈看我去吃的时候，满手都是那个粉， 对，脏脏的， 还在那边在沾手。哎，你别这么说的话，我很早就感觉发明了个脏脏猫这种东西了。 哎，是， 对对， 就巧克力粉上面撒的是一样的东西。 哎，是的，是的哈。 Lulus Blue 也说，今天之前呢，其实我还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孤独也是一种学问，就是学习和自己相处，享受孤独，可以跟自己的内心对话，让孤独的时光变得更有价值。 嗯，你干嘛忽然变得这么人文？来，接下来我来念啊。当一个人可以游刃有余地相处孤独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会坚韧而强大的。所以呢，在这种喧嚣而浮躁的当下，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说了半天，我觉得 Lotus Blue 就是自己也想去享受一下孤独。那么刚才我们给你排列那个十个名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依次去做一下，对不对哈？ 其实我们没有说单纯的就是不希望有人来陪，就是希望寻找一种孤独的感觉，这是极少的。你看，就像很多结了婚有了宝宝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哈，他们也是觉得说，哎呀，孩子太闹腾了，每天太累了，希望有个时间喘气。但反过头来也会有很多人说，其实结了婚以后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命题。那么就在说，有人陪的时候呢，就享受有人陪的过程，那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把孤独的时间做好，享受孤独，而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特别煎熬的过程啊，特别难受啊，等等的。 对，我觉得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通，也就是今天呢，我们从孤独开始，从享受结束。哎，挺好的哈。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节目还是有奖品的啊。 是， 我们节目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299元的 Planet Gate Aris 小恶魔便携蓝牙音箱。那么昨天呢，也是有送给听众一个149元的 Fancol 的耳机啊。 对，非常非常厉害哈。那这两天呢都会有奖品，而从7月6号到8号呢，在老国展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当中呢，百余件乐器以及生活的精品精选品牌呢是一网打尽，听现场的 Live Band 以及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在应该已经 pick 出了一些朋友能够获得今天的音箱啊。哎，非常非常有趣啊。今天呢大家呢不光呢要去到这个音乐生活展，现在就有音乐生活的东西可以拿到了哈， 就是耳机啊音箱都可以拿得到了。同时我们也有5位获奖听众，每人获得2张这一次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门票。那么在7月6号到8号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的朋友去老国展去感受一下音乐生活的感觉。 是，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朋友吧。 好的，恭喜 恭喜啊，来恭喜一下公演叶敏，这个手机尾号是1979，恭喜一下林瑞木远，手机尾号是0405，恭喜一下 Lotus Blue， 手机尾号是6182，另外呢要恭喜一下这个一笑，手机尾号是7059，以及呢我们的月亮和手机尾号是0051，恭喜以上的5位朋友啊。 嗯，那恭喜你们获得了门票，还有这一次我们的小恶魔蓝牙便携音箱啊。但我们这个音箱因为价值比较高，所以只能送给一位朋友了。那待会儿要注意，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这个回复啊，注意回复的一些关键词以及怎么样去领取我们的奖品。 嗯，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情况。早晨已经说过了，今天中午呢应该不是特别特别的